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农历10月20，北京多云转晴，5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开幕，强调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今天播出，西藏玉麦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前10个月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目标。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美丽中国赢得世界掌声。 普京宣布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昨天上午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他指出本届论坛聚焦全球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会嘉宾就此交流思想，建言献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具有长期向好的光明前景，有基础、有条件、有动力实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经营环境将更加开放、透明、规范。中国将继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热诚欢迎全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共创中外经贸合作美好未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今后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更需要扩大开放。我们将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抓紧制定重点领域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当天，汪洋在广州分别会见出席论坛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会见特鲁多时，汪洋表示，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拓展双向投资，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会见奥尼尔时，汪洋表示，中方愿继续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明年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央广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确定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措施，推动规范化、透明化，批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落实国务院部署，各省级政府和71个部门已接入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下一步，一要进一步整合政务信息系统，接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依法依规向社会开放。清理制止公共数据仅向特定企业社会组织开放，体现公平。二，要加快数据通、业务通，年底前初步实现国务院部门40个垂直系统向各级政务部门开放共享数据， 逐步满足政务部门对身份核验、不动产登记、学位学历证明等约500项数据查询等需求，避免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头奔波。应由政府提供可经信息系统查询的信息，一般不得要求另开证明。三，要推进体制和技术创新，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国漫游。四，要加快法规规章立改废，出台电子证照等基础标准。五，要确保信息安全，对事关国家安全等政务数据需由政府部门管理。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签署第692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国民主同盟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会见全体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指出，5年来，民盟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议政建言取得新成果，履职尽责拓展新领域，社会服务打开新局面，自身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民盟继续发挥教育、文化、科技界别特色优势，积极履职尽责，更好地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政治责任。中共中央相信，民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能够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本次大会将听取和审议民盟第11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民盟第12届中央委员会。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省部级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集中轮训第1期研讨班昨天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他表示，领导干部要增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做表率，牢固树立4个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 连日来，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在国防大学举行。这次研讨班在学风上有哪些新气象？央广记者季孟南、罗金木报道。 敢有真，岂不忠？ 国防大学这几天来了74名特殊而又普通的学员。说特殊是因为这支队伍将星闪耀，学员都是来自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机关的高级领导干部。说普通，从迈入学校那一刻起，他们的身份就是国防大学的普通学员、普通一兵。开课第一天就明确了这样一条军规： 凡请假半天、谈半天以上的，均有学员所在大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向军委政治工作部请假。 不带随员，不会客，不允许带材料写作班子，发言不得空泛表态。这一个个部正如一把把利剑，向学习上的空、虚、假等不正之风开刀。成立教学管理督导组，建立作风纪律巡查组，门口设立纠察哨。这一个个吏犹如一道道关卡，向管理上的严、细、实等高标准下功夫。学员队队长彭成仓： 按照国防大学对待学员3个普通上来进行。一个就是普通学员、普通一兵、普通党员。我们除了工作和学习的有关人员，其他与工作学习无关的一律拒绝。 课上没有统一的书面课件资料，专题辅导的所有内容全凭自己手写记录思考，课后所有人都要按时列队集合，统一带回。除了白天的专题辅导外，他们每晚还要在自习室进行2个小时的集中统一学习，直到晚上10点左右。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王春宁： 大家一字一句的学原文，一字一句的去理解，通过这次学习抓学风也是转作风，为全军呢带一个好头。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政治工作局主任汪红艳为了这次学习进行了精心准备，对照专题辅导检验自己此前的思考是否精准深入。 首先是思想要进入新时代，要结合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比如装备建设，那就装备建设有新作为，把这个19道精神通过这6天的时间，我们要把它全部的信息集收进来，就要把它转换出去。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西藏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是我国人口最少的行政乡。全乡现有9户32人，人口最少时只有1家3口，被称为三人乡。这里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大雪封山。半个多月前，央广记者德庆、白珍、曾晓东赶在大雪封山之前来到了玉麦乡，请听他们发自玉麦的报道。 趁着大雪封山前路还好走，那共和丈夫白马兼财翻山越岭，走了8个多小时，整整一个白天的山路，赶到龙子县城来囤货。 也忙累难着，头不可再拿。 他懂你 这 种。 这些都是吗？ 是的，是的。 这里有多少袋？ 青稞20袋，还有土豆。 换了这么多，过去多久了？ 1年都不止吧。 我多久？ 我这才哪里？ 从玉麦乡到龙子县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但地形险峻，去趟县里得绕到200公里，翻过3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山。每年11月底到第2年6月，半年多时间，山口都会被大雪封堵，让玉麦成为孤岛。囤货是这个季节玉麦人天大的事儿。把青稞、土豆、木耳、蘑菇仔细分装好，再把集市上买来的新棉鞋和过年用的经幡小心地包裹着装进包里，纳贡才松了口气。要采买的都是日常用品，那些大件家里都有了。 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光那个各种补贴就能拿几万块钱，家里不管是电器还是什么的啊，什么都有，基本上不需要什么特别置办的。 玉麦乡去年人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元，这两年随着外来人口增加，玉麦流行用起了微信和支付宝，全乡 WiFi 全覆盖，4个家庭旅馆和4个小卖部都能使用微信支付。就在上个月，全乡9户人家全都接入了百兆宽带，安上了互联网电视。公路眼下正加紧施工，纳贡说路的那一头就连着玉麦乡。 明年这个路就可以修好，到时候就进出很方便，这样呢我们以后再也不用出来囤货过冬了。 就在今年19大闭幕后第4天，纳贡的同乡姐妹卓嘎和央宗收到了习总书记的回信，感谢勉励他们爱国守边的精神。说起这事儿，纳贡就很兴奋，他说明年会有47户人家搬到玉麦来，玉麦人气更旺，未来更有盼头。 乡书记给我们看了那个设计图纸，设计得非常的漂亮，跟城里的一模一样。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身子养好了，要不然那个到时候享受不到那么好的玉麦了。 央广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今年1到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1万人，提前2个月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预期目标。据分析，就业目标提前完成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一是经济稳步增长，为保持就业平稳提供支撑。2017年前3季度 GDP 增速6.9%，上半年经济增量达到2.35万亿元。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明显增强。二是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新产业新业态的良好发展势头，对就业产生促进作用。 今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52.9%，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8.8%， 对就业带动明显。三是得益于改革红利的释放，简政放权鼓励创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 12.5%， 日均新登记企业达 1.65 万户，新增企业对第三季度的就业贡献率超过 25%。 四是得益于积极就业政策效力的进一步发挥，也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自强不息和个人努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5号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今年的地球卫士奖，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作为代表，塞罕坝第一代雾林人陈彦贤上台领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已经家喻户晓，而塞罕坝的故事印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绿色道理。还有许多像塞罕坝一样的绿色奇迹正在让古老的中国更加生机盎然。 塞罕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省北部，占地9.3万公顷，由于历史上的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方沙漠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入北京。1962年，数百名雾林人开始在这一地区种植树木，经过三代人努力，将森林覆盖率从11.4%提高到80%。目前这片人造林每年向北京和天津供应1.37亿立方米的清洁水，同时释放约54.5万吨氧气。塞罕坝林场厂长刘海莹： 对全体塞罕坝人55年奋斗的一个充分肯定，荣誉对于我们来讲呢，既是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振奋，也是鞭策吧。 百名红通人员李文革昨天回国投案，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1人。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李文革，男，1968年10月出生，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原工作人员，涉嫌合同诈骗罪。2013年8月逃往加拿大。李文革到案后，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超过半数，其中党的19大后到案3人。中央纪委昨天在北京举办招待会，在第14个国际反腐败日即将到来之际，向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宣介中共19大精神，介绍我国反腐败工作情况。截至2017年10月，我国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587人，追回赃款95.41亿元人民币。外国驻华使团团长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西科尼纳表示，一带一路连结之路倡议为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各国驻华使节愿为中国打击腐败实现连结社会贡献力量。 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而建立全国监察委员会的举措和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一大重要倡议就是要实现反腐败的国际一体化，中国在这一方面也贡献了非常有益的中国经验，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至成都高铁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成高铁运营里程658公里，全线共设14座车站，运营时速250公里。开通初期，成都至西安的最短旅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7分，年底调图后，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缩至3小时27分，较原来最短旅行时间压缩了7个多小时。央广记者刘涛、韩明权，陕西台记者王卫征报道。 西成高铁是我国首条穿越祁岭山脉的高速铁路，在陕西境内，一段长达45公里的1/25连续长大坡道是目前国内最长的高铁连续长大坡道。而在四川境内，隧道中的涌水涌泥给工程建设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西成高铁四川段设计总体负责人、中铁二院高级工程师曾成： 西安隧道是全段设计难度最大的一个隧道。这个隧道的话，位于熔岩强烈发育的区域，位于地下水季节的变动带， 我们快速地形成了增设泄水洞，包括清除涌水涌泥的方案，最后按期安全地完成了这个地质灾害的处理。 除了地质条件复杂，考虑到途经秦岭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羚牛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栖息地，西城高铁在设计全线时，通过部分绕行，避免了对保护区的切割。西城客专陕西公司陕西段副指挥长宋英： 朱鹮保护区是设计的时候也是采用高架的形式通过，这样的话朱鹮可以从底下飞过去也可以。它假如是要飞高，那在桥上我们设置了防护网，长达33公里。在这世界上这么大规模的采用鸟类防护网也是首例。 对于尚不完善的西部地区高铁网来说，这条连接西北西南的交通大动脉显得弥足珍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杜月平： 西城高铁开通啊，对两个中心城市的资源的流动、要素的这种流通和资源的聚合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未来的发展这样的拉动作用、扩散作用都非常重要。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策划《共享单车下半场》，聚焦共享单车发展的当下困境与探索之道。今天播出第四篇《数量饱和后的管理难题》，采制央广记者吴哲华。 麦粒的吆喝声里夹杂着共享单车的清脆铃声，这里是北京八王坟东公交车站，也是北京最大的共享单车停车场之一。早晨8:30，记者测算车站东西两侧1公里左右的距离，总计约有1600辆共享单车。记者对其中的265辆车进行标记，发现从上午9点到下午5:30，只有12.4%的车被骑走。用户刘先生： 很多车都在那堆着，没人骑，上面全部一层土，要骑之前还要先擦一下。 截至今年9月，北京市投放运营车辆达到235万辆。上海自行车协会秘书长郭建荣认为，常住人口中每50人拥有一辆共享单车比较合适。据此，北京仅需要43万辆共享单车，明显已经过度饱和。某品牌运维人员说，共享单车下半场的竞争质比量更重要，但在争夺市场阶段，投放新车是最直接的竞争手段。 还是多是吧？太多了。 肯定多，2年前竞争嘛，是不是？肯定得吃的多才行，吃的少了不灵啊。 全国已有近20个城市暂停共享单车的新增投放，和纸面上呈现的已经饱和的数据相比，现实难题更加复杂。管不住违规新车投放，政府部门的监督管理主要靠肉眼识别、人工统计，难免有漏网之鱼。针对共享单车的投放情况，中国之声记者在北京选取了知春路地铁站、天通苑、南锣鼓巷、大望路八王坟东站4个观察点进行调查。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环保部前10个月按日计罚，总罚款金额超过10亿元。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启动能源大数据平台。中石油、中海油首次联手日增京津冀天然气供应500万立方，请听报道。 数据显示，1到10月，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停产限产、移送行政拘留、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5类案件共32227件，同比增长126%。其中，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处罚案件较多。环保部环监局局长田卫勇此前表示， 今年的环保法14年是明确要求所有的县市区要全面的有环保法相应的这些具体的措施手段要实施。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呢，涉及交易的各个方面。 三分技术，七分数据，说明了数据的重要性。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整合多年来煤炭交易、信息、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数据，形成了能源大数据平台。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屈建武说，充分发挥能源大数据平台以及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的优势，进一步促进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煤炭市场体系的形成。 央广记者何维通特别报道。 昨天，连接着中国海油天津 LNG 接收站临港分输站和中国石油大港门站的宾达燃气管道开始输气。原先，中国海油天津 LNG 临港分输站接收气化的天然气仅能向天津供应，而现在通过这条燃气管线，则可以销售给中石油，进而进入中石油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管网，有效释放了供气能力。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经理李宝飞介绍，由此京津冀地区每日将新增500万立方米天然气供应，可满足近100万家庭的日常和供暖需求。 就是每天是500万，虽然在这个总量上就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它毕竟是增加了这个用气的一个峰值，所以说对这个消峰啊和保供的这个意义是很重要的。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国土资源部昨天发布6项措施，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这6项措施是：完善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土地利用政策，完善耕地保护措施，实施用地审批特殊政策，支持申报地质公园。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北方部分中小学没有供暖，学生们只能跑步取暖的现象，教育部昨天回应称，教育部对此高度重视，已经要求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真正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到心上。 北京警方昨天发布通告，因系统切换，12月24号0时到27号24时将暂停办理出入境业务。 中国大洋49航次科考昨天起航，潜龙二号无人潜水器将随船出海。与潜龙二号同行的还有将在西南印度洋首次试验性应用的水下滑翔机。一系列新型水下装备的研发和投入使用，助力我国深海资源勘探和科学研究。 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电视讲话称，特朗普的决定违背了国际社会共识，也违反了所有相关的国际和双边协议。这个应当受到谴责的决定是对实现和平所有努力的蓄意破坏。 作为传统意义上中东问题的核心议题，巴以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而在巴以问题中，耶路撒冷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和复杂的议题。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表示，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将使得他推动的这个和平进程，我觉得成为不可能。那么与此同时，将激起巴勒斯坦人的不能排除进行另一次的起义，以及整个多化这个中东阿拉伯整个这个氛围，那么从而一定程度上助长极端势力、极端组织的起源。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说，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3月举行的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选举。普京现年64岁，2000年出任俄罗斯总统，2004年连任，2012年3月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英国伦敦警方5号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首相特蕾莎梅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阴谋，并指控2名男子涉嫌谋划这一行动。伦敦警方表示，反恐部门11月28号分别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东南部地区抓获2名犯罪嫌疑人，2人目前已被关押，6号在伦敦出庭受审。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韩国总统文在寅即将访华，中韩关系将如何改善发展？ 操纵15只股票，控制12人证券账户，游资大鳄被罚8000万。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江小晨、方亮，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